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9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3、2、1，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好热呀！我们直播间今天好热呀，好像瞬间到了东南亚或者三亚的那个温度 了，就已经不是温暖如春了，而是热情四下了。 可不是吗？我刚坐这儿，我就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在东北住那热炕头那感觉啊，哎，真给力呀！估计咱俩做节目一会儿，坐一会儿，外套都得脱掉了。 是的，是的，就也没得可脱了。 哎，是啊，冬天有时热乎点挺好的。 是的，是的。那这么热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就说一说和热有关的吧，聊一聊火，热情似火。 是的，咱们说说，好像有一首歌唱的特别好，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 热情，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 整个沙漠， 后边还有一句说太阳见了 见了我、 也要躲着我， 也会躲着我，他也怕我这一把爱情的火。 哎呦，是，不管您这是爱情的火还是什么的火，今天咱们说一说热情的事儿。 哎，热情好似一把火。 哎，爱情里边有热情，比如谁追谁的是吧？哎，那真是一追求起来了，这不管3721，不管相隔几万里呀、那种热情的感觉。而生活当中也有热情啊。 哎，是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需要我们用热情以对的事儿和场面还挺多的。 哎，是， 说家里来客人了哈， 你看， 哎，单位来客人了，哎，都要热情的去接待吧。 那必须得做10个菜，家里来贵客了是吧？ 是的，我家大门常打开，马上要举行北京冬奥会了， 没错。 我们作为这个冬道主，也要大家一块向未来呀，是不是也要用热情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这个随行的官员等等呢？ 哎，没错啊，就是这个。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员们来到北京参加冬奥会，首先就会感觉到的这个热情啊，太好了。 是的 啊，再有一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热情，我想到了我们家楼下的一个大商超。哎呦，每回比如我放假的时候，我早上也早点起来，我就是赶第一波开门那一波，但总挤不上去。广大大爷大妈热情太高了，生活的 啊， 因为一般我周六休息嘛，周六超市都会说早上有一些比较特价的东西，可能特别好， 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充满热情。 是的，用热情面对生活，用热情对待工作，让我们的热情都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吧。 哎，是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夏萌康乐陪着各位说一说，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咱们来说说热情。 嗯，哎呀，说到热情这个事儿哈，真的啊，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需要用热情。7720就说了，哎，热情，买买买的热情， 哎呦， 购物的热情啊， 钱钱钱 啊， 那您得挣挣挣，才有买买买的这个基础啊。 哎，说明人家已经财务自由了嘛。 哎呦，那太好了，您跟我们国足的规划球员一样，都是财务自由了，哎，恭喜您呢。 0800说最大的热情就是正在听的充满热情的节目。 哎呦，是啊，我们这节目却自带气场啊，非常的热情。好多朋友最近这些天听节目都给我们发来说，哎，感觉心情很荡啊，心情一般的时候听我们节目也听个10分20分钟，马上就快乐了，这种感觉。 还说这个，哎，就是家里边来客人了哈，弄点这个小酒喝一喝。 哎， 黑暗需要光明，给我们发了这个酒，这是什么绿色瓶子的茅台？ 哎呦， 这可稀罕了啊， 是吧？ 不多见， 哎呦， 可能这买都很难买得到 啊。是，那有的朋友一提喝酒了，那热情就来了， 是 吧？是啊，甭管多远，打车也得去。 哎呦， 赴那酒局。 哦，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哎，是，但是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另外，喝酒要讲究一个量。啊，有的朋友啊，这个量像康乐一样的这种，平时基本滴酒不沾的人， 海量。 海量呢，您可以适当的量来。像我这种啊，喝酒场上都属于小白级别的，就 后海的量， 得是 开玩笑啊， 量力而行了，千万别喝多才行。 是的。哎呀，这个8398说和朋友们踢足球的时候特别有热情。 哎呦，是，那足球场上尤其好几个好哥们在一块踢，我觉得总结一点，踢球尤其是这种集体项目当中，您最好别一个人去野球场去踢。一个是吧，您不容易找到队，第二就算插到哪个队里边了，人不一定给你传球。 对，和谁都不熟，也容易拱火 啊。可不是吗？跟好几个哥们踢那就有意思了，是吧？大家打打配合呀，是吧？都来点外号啊，你外号就齐达内，他外号就梅西啥的都行。你看这边还有5号线大哥说了，热情那就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哎呀，这是5号线大哥年轻那会儿的偶像吧？ 哟， 费翔老师 啊，鬼来吧，鬼来吧！ 哎，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应该是费翔老师当年一下子火遍了全国呀。 83年的春晚吧？ 啊，当然了，那会儿的费翔老师，我这点开这图片一看啊。哎呀， 这 是 发型， 青春的荷尔蒙扑面而来啊！ 我觉得你哪天可以挑战一下这个费翔老师这张照片里的发型。 哎呦，但是真帅 啊， 那会儿，哎，确实，就是我父母那个年龄的人啊，还一提起费翔老师都觉得，哎呀，太帅了，就是帅哥的一个标准呢。啊，以至于后来，再就是随着年代说不同年代不同帅哥出来了，我一问就。我爸妈那年龄段都说，哎呀，不行，都没有那谁费翔帅呀， 哎， 是吧？ 咱们这个年龄段也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哎 帅哥，哎， 啊，是啊，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热情的追求的感觉。这边大家都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都已经开通了互动聊天的这样的方式。咱们今天就来说说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说说热情这个事儿。但是对于冬奥会，大家现在想了，哎呀，倒计时已经到了30天之内了， 29天， 我们这热情太高涨了。 哎， 咱们冬奥一起来。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冬奥一起来，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队啊，国字号的队伍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也正在积极的备战呢。 哎呦，真好， 接下来的时间哈，在冬奥一起来的小栏目里边，我们就去关注一下各项目国字号队伍正在厉兵秣马，为完成参赛出彩的目标加紧备战呢。那截止到目前，中国冰雪健儿已经在7个大项、15个分项当中全部获得了参赛资格， 正好 只有个别小项没有斩获这个入场券。 参赛项目和人数已经实现了全面突破，而在冬奥会的历史当中呢，也仅有美国作为东道主在两届赛事当中做到了这一点。 哎， 那首先我们就说一说咱们的冰上项目哈，是征金的排头冰。那在经过了四站世界杯的角逐哈，目前呢咱们的短道速滑队已经拿到了男女各五个参赛资格，每个小项都是满额席位。那现在呢队伍正在首钢园内的训练基地训练，已经确定参赛的武大靖和任子威也正在根据个人的情况调整训练的节奏，以期在冬奥会上展现出最好的状态。那其他选手呢基本上都会通过这个月10号到15号的三站选拔赛来最终确定参加冬奥会的人选。 哎呦， 哎，这是短道速滑方面哈， 尤其我觉得像武大靖、任子威这种啊，就是现在开始调状态了，各位啊，这个热情的劲儿肯定是有的， 备战也更有针对性了 啊。对呀，啊，最好是在比赛的那个一周之内调到所谓身体的一个最高峰，啊，这个就是优秀运动员都具备的一个素质。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国家这个速滑队相关的这个教练啊，设置这个方法都是相当的科学的。 是的 啊，当然花样滑冰队有什么中国代表团备受关注的一个队伍了。这一次中国队在花样滑冰项目当中四个项目里获得了5张奥运会的入场券，较上一届是减少了2个名额。仅双人滑可派2队组合来出战。目前呢，双人滑和冰舞的参赛名单已经是确定了，其中隋文静、韩聪有望在家门口弥补上届屈居第二的遗憾，而男女单的这个单人滑的比赛的参赛名单则将通过3站选拔赛，是在本月的中旬来确定啊。 嗯，除此之外呢，在速度滑冰的赛场当中呢，去年底我们的参赛队伍在4站的世界杯赛当中就取得了4枚金牌、22张冬奥会的门票，而且37名队员当中呢，也有35人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目前队伍正在北京训练，除了在世界杯上夺金的高廷宇和宁中岩之外，8女4男的参赛名单呢，将会在最近通过这个内部选拔产生。这都是一些我们的优势项目。集体项目方面呢，中国冰壶队3个项目的参赛名单目前还没有浮出水面。疫情期间呢，队伍只参加了一次国际比赛。不过上周结束的6站高强度选拔赛是建立起了一个良好的竞争机制。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冰壶的名单也将出炉了。去年8月初，中国男子和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是在俄罗斯进行了比赛。那外赛时间之长、跨度之大、人数之重呢，在中国竞技体育史上也是极为少有的。上个月女队已经顺利完成了季前赛、联赛常规赛和4场友谊赛，回到了国内。那么在常规赛当中呢，女队15胜7负，排在第4。相比之下，男队的成绩呢，叫稍微差一点了哈。 哎， 本月21号的常规赛结束之后，男队也将回到北京进行最后的备战。 哎，是，都充满了热情啊，来备战这个奥运会啊。哎，确实让我想起了，哎呦，以前上学那一会儿，每次重要考试之前，那我都是热情满满的，各种准备啊。当然，我这考试那会儿肯定是做题了，人家运动员们这种题肯定也不少，就教练都会给每一回训练啊布置一些这个题目，有可能这个难度动作要超过奥运会上可能表演的这些难度，这个肯定都是应有之义了啊。 哎，你说这个以前考试之前的准备哈， 哎， 那我们除了做题之外呢，也会去哎讨个好彩头啊， 是， 我买一套全新的铅笔橡皮。 哎呦， 是不是你会这样吗？ 我有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会， 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啊，我还是更加信任我 那个最顺手的。 对，我比如用过了1周左右时间的，然后那个水还够的 啊，就调出了它最佳的状态。 关键是它那个笔写的非常非常的流畅，这个尤其是我觉得考语文的时候非常注意这个笔，稍微的拌一点就感觉怎么我写作文也不是那么的顺畅了呢。 哎，我也有同感哈，就是以前总会有那么几支笔吧，就是写出来的字儿，哎，都比用其他的笔写的好看。 哎，你说这挺有意思的吧？ 是的，就可能它跟我们之间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啊。 没错，这是 笔人合一。 哎呦，厉害了啊！这个是所谓的心理暗示，我现在运动员们也会的。比如说，我就这个冰刀用的特习惯了。 对。 哎，每回这个我表演这个4周跳都能转好。啊，用别的冰刀好像感觉心里就差一点， 就说一般这个冰上运动员上冰之前大赛之前是不会换刀的。 对啊，是，还有包括这个打篮球足球，有的运动员特别信任某一双 这个足球或篮球鞋，但是你看好像这个都不是特别的新了啊，等等的，这个每位运动员都有自己的心理调节的方法， 这也是用自己的独特的热情来迎接接下来的这个重要的事情。 哎，是，当然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中国竞技冰雪运动一直是什么叫冰强雪弱，但是这种格局有望在北京冬奥会上被改写来啊。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花点时间去说一说雪上项目，雪上军团在接下来的北京冬奥会上也有很多突破点。这首当其冲的突破点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他们呢曾经为中国首夺雪上项目冬奥会金牌，也是雪上军团的传统优势项目。这个赛季像徐梦桃、贾宗洋领衔的中国队呢，在世界杯赛上斩获了很多冠军，不仅收获了5张单项入场券，在新增小项混合团体当中呢，也是很有实力的。而谷爱凌所在的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和 U 型场地当中也是具备夺金实力。这个赛季呢，她已经收获了一连串的好成绩，状态爆棚，也希望她把这个状态延续到接下来的北京冬奥会时。 真好， 这 个咱们雪上军团啊，这次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突破点啊，非常可贵的一件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在生活当中啊，就我们如果对一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热情的时候，还是希望什么，就是过程我们已经非常努力了，就是由量变到质变，这个质变什么时候能到达，哎，那我们的热情就已经燃到了最高点了。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刚才我又看到谁又说了，这咱们节目点赞这事儿，有的朋友说就追求第一名， 哎呦， 但是每回可能 还有饮水机管理员啊， 对啊，是点赞的饮水机管理员吗？哎呦，咱们这屋点赞还有这主力和替补吗？ 哎呦，不带这样的哈 啊，是 都能进入最后的排行榜 啊，是都挺热情的。8740他说了，志愿者朋友们都相当的热情了，那当然了。就是尤其是奥运会的志愿者， 是的，那冬奥会志愿者叫燃烧的雪花， 哎，是，也是这个形象的一个名片啊，非常的重要啊。这边还有朋友说了，这7373KZ 是个新朋友啊，他说他是其实对什么事儿也不是说特别的热情，有时候愿意随大溜 哦， 选的都是这个人数较多的一般什么事儿啊，但是我觉得您的这个热情可能是比较的分散了啊，就是好像啥都有点热情，但都不是特别的集中，这不是集中火力的。 我觉得肯定有一件事情是能够激发起他这个爆棚的热情的。 哎，是， 只不过呢是需要这个咱们留神留心去观察自己的生活。 没错，这边 CF 提到了这个冬奥会，说这个国外的运动员有机会来乘坐咱们这非常先进的高铁等等等等的这方面啊，他说这个就能展现出我们办奥的一种热情啊。 哎，说到高铁，那正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冬奥列车在京张高铁正式上线开行了啊！就在今天，新型的这个奥运版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瑞雪迎春担任了这个首发的任务。瑞雪迎春冬奥号列车呢，依托京张高铁的支线铁路，从京张高铁下花园北站引出，经崇礼区太子城、奥运村太子城站到崇礼站，最高设计时速达到了350公里，全程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而且这上面还有各种各样高科技存在呢。 哎呦，太好了！ 据说到时候运动员哈，就直接在高铁上就能录这个节目了。 哎，那多好啊！ 就不用单独请到这个直播间呀，或者这个摄影棚里边，高铁上就能够完成。 哎， 信号的传输啊，节目的录制啊什么的。 哎，这也是科技在冬奥当中的一种具体的展现。 是的 啊，当然这边有朋友也说了，这关注的项目当中还是喜欢花样滑冰。 哎，我也喜欢，真是美好的享受啊！ 哎，你喜欢双人滑还是单人滑？ 双人滑。哎，单人滑也好看， 是， 嗯， 哎，有各自的美感。 对， 单人滑呢，反正就是你看那动作，那是肯定是最高难度的， 看一些难度挑战。 双人滑我觉得更多看一些什么艺术表现力，就两个人 配合。 对呀，有的这个组合啊，一看这俩人，我觉得 就是两口子 啊，或者说是像两口子，但不是两口子，在场上那个多默契啊，是吧？ 咱们的冰上抗力还挺多的， 没错。 从申雪、赵宏博，到庞青、佟健。 是， 再到这个马上即将在冬奥会赛场上亮相的这一对儿哈， 哎，是 这个韩聪、隋文静都是， 没错，所以这个大家也猜了，说，哎，这个在一对儿这个练的话，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所谓的默契？您不用猜了， 有吧， 相当默契了。 扔出去那一瞬间，谁真的愿意把媳妇儿扔地上呀？ 可不是吗？相互的熟知，而且这个俩这个相互之间配合吧，真得关系特别好，特别默契才行。啊，否则万一摔一下了是吧？ 这容易生气呀。 是的，哎，荣成斋也说了，这双人滑呀，本来不是两口子，滑着滑着就成两口子了。 哎，是， 天天在一块儿的啊。 哎，没错。当然了，这个赵宏博在谈到对手的情况和我们中国队策略的时候说呢，奥运会还是以稳定为第一的啊，就以稳为主。这是我们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组的这个主教练赵宏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立足自我，以稳为主，看到对手还是很强的。对手呢，在整个奥运的历史当中呢，统治了双人滑项目46年的冠军。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这国内的一个队内的测试，人家整体状态也都比较好，而且有两对比较年轻，所以说对我们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呀。 嗯，肖小强跟我们说啊，我认识个一对这个冰双人滑的，不是两口子， 哎， 啊，这个他们俩天天还小心眼呢， 是吧？ 啊，那他们俩这个现在不是两口子，我估计滑着滑着就滑一块儿去了。 哎，是啊，最好就是从小在一起啊，就是 青梅 竹 马， 哎，竹马， 对， 两小无猜，在一块练，那就是惺惺相惜，是吧？ 嗯，是的， 惺惺相印，而且是， 哎，没错了。确实，在接下来的北京冬奥会赛场当中呢，隋文静、韩聪组合是最有可能为咱们中国花滑队获得金牌的，因为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当中，他们就获得了银牌。通过这么几年的备战哈，也是也有科技的加持， 哎， 也有说两个人依靠一些更这个更高规格的一些帮助吧哈， 是 等等的，非常有希望冲击这块金牌，为他们加油吧。 啊，对呀，啊，而且运动员们根据赵宏博的介绍，相当有热情了，就是怎么看出来的？训练。每天运动员3场冰的训练，晚上还要加练，相当于4场。尤其是在他们比较薄弱的单跳的环节当中，已经是把这强度加大了最大的力度了。运动员从体能训练，包括针对性的爆发力的训练，都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越到大赛之前，这个调状态这事儿啊，真能看出一个队伍他真正的实力所在。 嗯， 啊，就有的这个运动员啊，比如平时小的比赛感觉表现不错，但到大赛有掉链子的那种。那就说明了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啊。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场馆以及一些为北京冬奥会而新建的一些设施。2022年北京新闻中心也为接下来的北京冬奥会开始实施了闭环外采访。那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2022年北京新闻中心主任徐和建呢，昨天就表示，2022年北京新闻中心将会贯彻新闻加服务、新闻加文化、新闻加科技、新闻加形象的四大理念，在冬奥闭环管理之外呢，向北京冬奥会非注册记者提供丰富的采访活动，同时还有惊喜盲盒哟。 哎呦， 哎，现在不都是流行什么拆一个盲盒哈，就是给你一个惊喜。 哎，是的， 嗯， 啊，就是让他们这些记者呀，感觉报道特别的丰富， 哎， 这也是一种热情的展现。 是的，据说呢，这个2022年北京新闻中心将会提供3方面的服务。第一是为记者提供新鲜且有深度的新闻信息服务。 哎呦， 将会围绕着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三大理念，组织新闻发布、城市采访和网络展示等活动，邀请中外媒体走进北京城，来去看一看北京城的变化。第二呢，就是为记者提供周到且有温度的媒体公共服务哈，哎，到时候就能看到一些高科技的加持了，可以实时观看的高清公共信号等高效便捷的硬件设施，也将为记者提供咨询、交通、餐饮、医疗等等服务。 哎，是 啊。第三点呢，就是为记者提供丰富且有厚度的文化交流活动，哎，说白了就是给我们多多提供一些采访报道的素材。 是的，这是热情的展现，而且是相当具有温度的一种媒体的公共服务的展现。而另外，我们除了关注到北京在我们本土啊，中国本土对于奥运的热情越来越高，国外的热情呢其实也是相当的高涨了。我们为您关注到的是热带的岛国斯里兰卡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30天的这个庆祝活动啊，应该是在昨天在科伦坡港口城来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倒计时30天的庆祝活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威、戚振宏是与斯里兰卡体育与青年事务部的部长纳马尔拉贾帕克萨以及相关的人士，按照斯里兰卡的传统习俗，共同点燃祈福灯，为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送去相关的祝福。戚振宏大使是在致辞当中表示，再过30天，冬奥会就要拉开大幕，而北京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座双奥之城。面对新冠疫情持续肆虐、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等全球挑战， 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宣言是越显得珍贵了。感谢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对北京冬奥会的坚定支持，中方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呀。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去介绍一部热闹的动画片哈，就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打造的动画大电影《我们的冬奥》，今天就发布了胖大圣借兵器篇章海报和预告。那这个胖大圣借兵器篇章呢，就讲述了太白金星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邀请大圣选派一名选手参与天宫冰雪盛宴的故事。那大圣呢，再去北海借兵器，哎，这个冰啊是冰雪的冰哈，再去借， 这有意思。 对对对，再去借兵器的路上就遇到了头号粉丝图图。哎，图图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动画形象了哈。这淘气的图图呢，就误打误撞的成为了胖大圣的新徒弟。 哎呦， 他们俩就经历了艰难的这个险阻，共赴盛宴。啊，据说呢，咱们中国几代人的童年的经典回忆，像葫芦娃、哪吒、黑猫警长、雪孩子等等，也会一同出现在电影当中。那这一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冬奥助力，也集结了场内创作精英，让大闹天宫之后的孙悟空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而且呢和诸多经典的动漫形象一块儿哈参与冰雪运动，感受冰雪的魅力，共同演绎拼搏与爱的新的故事。那这个大电影呢将会于2022年2月19号上映。 哎，大家也是来好好关注一下这件事儿。我们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来聊聊热情这个事儿。我的热情好像 一把 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哎，或者您在生活当中的热情，在工作当中的热情，等等等等，对于体育的热情，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现在正在开通。 哎。康乐乐，交你一个任务吧。 啊，什么任务这么好？ 马哥说，麻烦给我看一下，我这点赞超过1908了吗？ 哎呦， 他刚刚一直没和我们说话，估计跟那儿闷头一顿点呢。 好， 那这会儿觉得差不多了，哎，看看现在的成果怎么样了？ 是，来公布一下这时段点赞助力吧。马哥排第二啊，马哥、 哎、第一呢？ 第一是1908， 1908是不是开了外挂？ 啊，不是，1908是纯手工点赞啊！ 哎呀，太厉害，太厉害！ 哎，是。这边永远的儿媳妇排第三，9489排第四，第五3255YY，第六默默听专家评论，第七1717，第八7720，第九一抹绿色，第十大会698，第十一爱吃水煮鱼，第十二我叫舒墨。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 嗯， 说到热情这个事儿了，夏萌刚才多次的说了，这热情的沙漠是吧？ 嗯， 你的热情好像一把火，能把沙漠都给燃烧了。 是的。 哎呦。那这得找铁扇公主和牛魔王借芭蕉扇才对呀、啊 哎、不能扇，让他烧吧。 哎，是，那咱们热情越烧越旺，来听这首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哈，燃烧着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哈，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人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最高声唱，不再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一点纸人我请我，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哈，好像一把火啊，燃烧着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哎妈的妈的妈，哎妈。 哎呦，这首热情的沙漠给我们俩听着越来越热了。 哎，是的，这直播间快坐不住了 本来直播间今天就稍微热一点、大家这边很有热情，我看各位也都聊起今天的话题，说说热情的事儿。这边1307EH说了， 过几年他的宝贝闺女就要作为志愿者进行闭环管理了。 哦， 啊，俩多月不能回家，但是充满了对于冬奥的热情，真好啊！ 过几天吧。 啊，这那得一直是服务于冬奥才行啊。 他说过几天哦，他 两个多月回不了家， 哎呦，辛苦了。 哎，是为了做冬奥的志愿者，我相信这也是值得的一件事啊。 哎，这朵雪花绝对是咱们北京上空最漂亮的一朵。 哎，是马到成功，他说了，山上溜溜，热情如火啊！您这是爬山去了吗？ 跑马溜溜的山上吗？ 啊，是一朵溜溜的云呀。 啊， 哎，那时候好像叫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啊，跟你有点关系。 哎，您是康定的人士吗？ 啊， 这是对爱情有期许的朋友。 是的，哎呀，说这个点赞越高，热情越高啊。不过就有点费手，梦梦这位朋友。 哎，是1908也给大家说他的一个点赞秘诀，就是不停的点。 嗯，啊， 所谓的慢工出细活，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事儿啊。 哎，甭管有没有灵魂，先点起来。 哎呦，是您把手点热了，您的心也热了，那我们节目更热更火了，谢谢您呢。 哎，我叫叔叔，说这是谁的版本？这没有猜错的，应该是庾澄庆的吧？ 这是火车版本的。 啊，火车 我觉得火车这版本更好。爱情的像花朵滋润了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 嘿， 他也盼望着这把爱情的火。 好，看到了修元这位朋友，他说了，一起向未来的歌舞风靡北京大街小巷。 嗯， 啊，我们北京人对冬奥的热情就像一把火，这么的热情啊，说的真好啊。 哎，狮子说，哎，那位志愿者的家长先别走，一定嘱咐好了哈，别让这个帅小伙给拐走了。 哎呦， 哎，帅小伙拐走不挺好的吗？ 是啊， 嗯， 收获了一份爱情是吗？ 就是， 这边窗外有景，他说了，他对即将举办的冬奥会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嗯， 想看谷爱凌，还想看羽生结弦。 哎呀， 这俩咱俩英雄所见略同了。 哎，哎呦，他们俩这个也算是流量担当了哈。你看分走大家这么多流量。 啊，确实是啊。而且两位啊，在颜值方面都是担当。 哎， 真的。 马哥说这个明天再挑战吧，我今天5:01进来的，一句话没敢说，一顿点也没超过1908。 哎， 明天再挑战。 1908都点好几个月了。 嗯， 人这1908熟练度已经够了。现在 是的，马哥再接再厉哈。 是啊，您把手指头给练明白了，就是十指连心，一般手指头灵活的人啊，心脏都特别好。 哎，是的。 1307 说雪孩子和冬奥也很契合呀，我也得好好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个吉祥物动画大电影。 哎，这边还有朋友跟我分享了一只鸟金豆豆。 嗯， 那意思他是对花鸟鱼虫方面是特别的热情。 哦， 啊，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雅致。我最近对一个事儿也特别热情。 嗯， 我愿意养点小宠物啥的。 哪种宠物啊？ 就是招猫逗狗的，现在好像我没时间去遛。 嗯， 我就养个小 养鱼吧， 小金鱼什么 的 挺好。 哎，是的 啊，没事换换水，我觉得时间还是充裕的呀。 哎，那金豆豆就给你提供了，你看这鱼啊，好看吗？ 哎呦，这大金鱼， 小蝌蚪找妈妈似的 啊。是，就是，但是这个鱼啊，好像养起来还是稍微费点劲。 嗯， 我愿意养点什么？养点这个最简单的。比如说红绿灯 啊， 那种小鱼，热带小鱼， 清道夫也很好看。 清道夫反正，清道夫特别狠， 哎， 但是 就是名字比较狠， 对， 性格也挺狠的，人长得也挺好看的呀。 是啊，关键人这个清道夫，我怎么想起了热情这事儿？清道夫就是一种很有热情的鱼。 嗯， 而且对应到了体育场上。一般我们讲是足球场有清道夫， 哎呦，就脏活累活都他干的， 多热情啊！ 是的， 啊，一般好像一盘点这个球队当中球星，哎，总把他给漏掉，清道夫。 是的， 但是你说球场 干了， 啊，对呀，啊， 这个好像这些到进球的时候没他，因为就是后场呢。 啊，是啊，另外球迷一评说球队当中是最不可缺这个缺少的人物啊，前三位肯定没有清道夫。 嗯， 啊，但是你说你这球队想夺冠，缺少了热情的清道夫。 可不行啊， 甭想。哎，大家这边聊得真嗨。 哎，女生宿舍说给你说养鱼就养金龙鱼。 哎呦， 这养不起啊。 是 我们可以买一桶金龙鱼。 咱们要养鱼养鲤鱼好。 嗯， 金鲤鱼，因为过年都讲究一个什么，鲤鱼 年年有鱼， 还有鲤鱼跳龙门 啊。是的。 哎，是 或者养一个小乌龟也可以 啊，是的， 最好 长久久长寿，哎，嗯， 是啊，这反正颜色上面谁要能找着金色的那最厉害了， 嗯 啊，都是钓到金龟婿是吧？ 实在不行，咱就染一头金色的头发吧。 哎，我看行啊。小球王他说了，巴雷西就是这个清道夫当中的极品的运动员了，可不是吗？ 嗯， 啊，当年意大利队可缺少不了巴雷西呀。还有这个点心心默默听专家评论说了，他开车点赞两不误。哎呦， 哎呀，不行不行， 我们还是提醒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请马上停止点赞。 哎，是您听我们就行了。 对 啊，这个您回家安全到家之后再给我们点也不耽误事儿啊。 就是啊，小小强说金鱼我也喜欢养，从小到现在，后来结婚我媳妇儿不让我养了 啊。 哟，您是不是对于金鱼的关注度太高了？ 是， 嗯， 那你媳妇儿是怎么对鱼感冒啊？啊，说你对鱼这么好， 不是他肯定想着说，哎呀， 对我都 小小强，你天天盯着鱼不盯着我看，我不高兴了，哼，不许养了 啊。是这边爱吃水煮鱼，哎，都说是跟鱼有关的。 嗯， 说今天晚上有北控的球吗？还真有北控，北控今天晚上应该是对四川队啊。 啊，是的， 哎，这场比赛我们也将会带来转播，晚上大家也来关注我们的转播呀。 还是你吗？不是你了， 今天不是我。 嗯，不能是你了，坐一天了啊！ 哎，是 得烧起来了 啊！可不是，我们这屋这么热，哎呀，说到这一点，我赶紧我们扇扇风吧。这边草雀争春，他说看我们节目多么人性化，还提醒各位， 嗯， 理性点赞是吧？ 是的。哎呀，说到养鱼，大家还在聊着啊，这个鲤鱼就好了。还有也说推荐养鹦鹉鱼，好看 啊，好看是好看， 嗯， 啊，这养鱼真的。我简直最简单就是红绿灯，各位， 嗯， 特别简单， 太小了， 而且繁殖力巨强。 那一小喵喵的鱼 啊，是它长不大， 嗯 啊，一群一群的。 对， 啊，这边还有说一号线太逗了，说谁敢养食人鱼吗？哎呦， 哎呦， 那是电影里边有， 上哪儿找去？找不到这鱼苗吧？ 哎，没错， 嗯 啊， 灰太说。必须要有热情，但是一定不能过火了。 哎呀，是啊， 嗯， 热情过火那可不行啊，容易让人误会。 哎，就是你干什么事儿吧，都得恰到好处了。 哎，是啊，比如说我前两天看了一段子啊，说啊，一个男生啊，到他的这个女朋友也是未婚妻家里吃饭啊，结果一家子啊，以为就是跟他爸妈吃一顿饭呢， 嗯， 结果一进屋可好了，海了去了，那人呢， 嗯， 里三层外三层啊，就看动物园似的， 小伙给吓一跳， 吓一跳，这进。嗯，七大姑八大姨全来了，二十多口人全来了， 嗯， 啊！结果这桌子上可劲儿了，开始问呢，啊，那小伙 开始喝呢，又是 那肯定少不了喝呀， 嗯， 就各种盘问。然后我看那段子里边，这真实的故事啊， 盘问， 小伙就说了，这太热情了，也受不了啊， 哎， 啊！结果呢，就是啊，结果他家那有一个，大姨特别的这个喜欢这小伙，说，哎，我给你扒一个蛋吧，啊！结果那蛋，哎，那桌子没弄好。倾斜了一下，哎，这蛋刚扒好，结果滑落过来了。小伙一想，哎呀，完了，这个蛋滚动的这个蛋到我面前是啥意思啊？ 你想说什么？ 哎呦，是啊。然后结果说啊，他家这小孩特别逗啊，说哎呀，刚洗一个大鸭梨，说哎呀，赶紧这个哥哥吃一个这个吧。小伙又多心了，心啥意思啊？就是那意思让我跟这个女孩分开吗？ 小伙想多了啊， 哎， 是还是往好的方向想吧。 哎，可不是嘛，所以有时候热情也不能过度了呀， 嗯， 各位。 还有金豆豆说中山公园的小金鱼特别好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哎呦， 哎，是的，闲暇之余咱们逛逛公园啊，带着亲朋好友。 没错，对生活充满各种各样的热情是必备的。 嗯， CF 他说了，他单位的鱼缸里养了银龙鱼还有清道夫， 哦呦， 和平共处很久的时间，以为没啥事儿呢，结果有天早上发现清道夫成为一副骨头架子了。 啊，真的吗？ 对，有的鱼和鱼之间也相生相克。 银龙鱼和清道夫也不是一吨位的呀。 啊，他反正这个东西啊， 嗯， 有的是讲着量，比如说你就一条清道夫你打不过其他的鱼， 嗯， 鱼和鱼之间有时候相互不对付，尤其有一种最厉害的鱼叫什么斗鱼， 嗯， 一般就是你就是养一两只自己在那玩就行了， 那个不能养一对儿， 哎，掐架，嗯， 对对对， 啊，这什么事儿都是讲究相生相克，大家也注意了啊。 哎，还有说，哎呦，北控今天怎么样啊？嗯，别急，别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哎， 我们也会去请这个篮球评论员孙宝生孙大爷去跟我们聊一聊晚上的比赛的。 哎，是这边了，我叫熟墨，他说了，这聊这么多的鱼，他给来一个结尾吧，说

越多位越好啊。 哎、是的，地铁一号线说热就开空调呀，这我们这开的就是热空调。 哎，是啊，反正我们这屋的空调都挺有个性的。哎 哎，还在聊鱼的事儿呢啊。有人说不聊鱼了，我们聊会儿虾。 还有说聊螃蟹的， 哎呦， 这跟海洋的生物过不去了。今天， 嗯、 米勒老大他说了，孔雀鱼最好养。然后说我叫熟墨，说鲤鱼就好了，什么什么什么鱼都有啊，这都是养鱼的事儿。 嗯， 我突然看到这爱吃水煮鱼这朋友啊，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 哎、 我们热情啊，吃饭吃什么鱼，各位有所爱好是不同的。我对吃的鱼的热情最大是什么？烤鱼。 烤什么鱼呢？ 现在 江团、草鱼。 哎，现在好像是各个饭店江团比较多了， 嗯， 刺儿少。 对。 还有什么草鱼、鲶鱼好像也能烤。 鲶鱼吃的， 哎， 就鲶鱼吧，我一直觉得它就是它什么都吃，它是算是杂食性的那种鱼类。 是。 我不太愿意吃鲶鱼。 而且鲶鱼长得好像不太 好看， 带俩须子，我一看我就， 对对对对对对， 退避三舍了。 是的。 这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爱吃什么鱼，对什么食物特别有热情等等，都可以跟我们聊。这边流年千里他说了，能看到我们视频当中主持人好像都快热炸了。 是的， 我们这屋啊确实挺热的，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现在就是这么热。 嗯，说到这个兴趣爱好充满了热情，确实这样的啊。跟朋友说了，您别说养鱼，养鱼觉得省钱，就是你要想着专业养鱼哈，这就是花老鼻子钱去了。 哎，可不是吗？ 各种各样的设备呀、啊，还得有这个专业的灯去照哈，这水缸里边得有景观吧？ 哎， 那一套置办下来也不老少钱呢。 是， 哎、 可费银子了。 不光是需要热情，也需要 money、 啊。哎，当然了，而且这个对鱼的热情啊，我认为一个是首先得花钱，比如说养大的鱼呢，鱼缸得相当大了，这一个鱼缸都相当多钱了。 嗯， 换气儿设施很重要。 是呀，就是这一套设备要钱。 哎， 你这要热情要钱，还得要耐心。 还有什么清污设备？ 哎， 就是这个鱼啊，有一些排泄物怎么及时的排出去？再有一个，我认为对养鱼的热情还有一个什么？新的热情。 嗯， 有的朋友可能养了两三天，就是哎我不想管了，那就不行了。 对，就是刚刚说的耐心嘛。 哎，对呀、啊哎、而且对真的喜欢鱼才行。包括养宠物，我觉得各位都给一个建议，您要不然就别养，要养它就好好养，充满热情的去养，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样对宠物也是不公平的一件事儿啊，是吧？ 嗯，喜欢听专家点评说烤红鳟鱼，哎呦，这一说就想到了这个怀柔。 啊是啊，白羽飞飞他说吃鱼还是要吃带鳞的鱼，那我觉得还是烤鱼，或者拿火直接，是不是？您去露营的那种鱼啊。就是烤不烤吧， 他说带鳞的那种鱼，就比如说像黄鳝呀，这个还有叫什么黄辣丁啊，那就是不带鳞的鱼、最好不要吃 啊，那就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 是，反正一般的这个鱼啊，大家怎么吃的方法都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热情。说到饮食的热情当中啊，大家这边我看也有提到的，就放什么佐料的等等的啊，这个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可以继续的聊着呀。 哎呦，我再说一个啊， 啊， 黑暗需要光明说，你们刚刚说这个养鱼要热情、钱、耐心，这不就是追求女生三部曲吗？ 啊， 哎呀，你当呢？这个 热情，追求女生第一步是要热情，这肯定得有。 啊， 我没有热情，我追她干啥呀？ 就是啊， 是吧？热情有了之后就有动机了，耐心。放长线钓大鱼是吧？ 嗯， 但这个你也别耐心过头了，耐心过头了的话，你也不该表白不表白，该出手是不出手啊，人家这条大鱼没准游到其他的海洋里了，咋办？ 哎，说的非常对哈，你这你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或者说想要去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的淋漓尽致， 哎， 真的就和处对象差不多。 哎，是啊，然后说还有钱很重要是吧？ 哎，很重要 啊。但是这黑暗需要光明，我给您提个醒，您别以为您追求那女生是一条鱼啊，您好像怎么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不是，那都是仙女儿 啊，对啊， 下一步要干嘛你根本就不知道。 有可能是小仙女儿是吧？啊，另外还有可能突然反转了，您以为对方是一条鱼，结果 对方是渔夫， 或者对方是 你才是鱼， 啊，或者对方是海洋，统领好几个大洋呢。 哎， 您只是其中一条小鱼而已。 你说是海洋还是海王啊？ 哎，是 远离海王啊！ 啊，对，是珍惜感情，远离各种各样的海王啊！ 嗯嗯嗯。 这边还有谁说的？还是鱼 啊？有一种鱼只能喜欢不能吃，就是美人鱼。 哎呦，美人鱼有意思啊， 嗯！ 大家都继续的聊着吧。咱们这边给各位再说说。哎呀，关于热情的事儿，你说对于足球国足的热情 始终都有啊，这热情、啊、 始终都有，有增无减。 你看， 即便是虐我们千百遍，我们还是待他如初恋 啊。是啊、 嗯， 即便是在我们最热情的时候泼我们一身凉水、 嗯、 冷水，我们该热情还得有， 是 吧？是 的。那据说呢，这个国足最新一期大名单啊，也就在今明两天之内就公布了。 哎、 训练场地呢已经定好了，就是在上海世纪公园训练场。之前也有报道说呢，这次国家队名单相比过去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最终的模式呢可能会是一份接近50人的大名单，像曾诚这样有经验的老将也会回归，反正先一网撒下去啊，都给这个框上来，然后慢慢的再去筛嘛、 哎。对，就是那意思。对我们国足有热情的人员都欢迎你们来， 嗯、 是吧？是吧？ 是的。 哎，反正这说实话呀，我觉得国足各个位置当中啊，国内球员当中。你说这个 A 跟 B 之间实力有多大差距吗？真不至于，半斤八两差不多少。 嗯， 那意思你有热情就过来试一试， 对， 看跟我能不能投缘啊、 哎？ 跟队友之间的有什么化学反应？我觉得就这意思。 嗯， 关于这件事儿呢，咱们一会儿大概在6:10将会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跟我们说说这国足这个，据说非常庞大的名单到底是有何深意呀、啊？ 哎。那说完国足，我们再来看一看广州队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反正中超联赛已经落下大幕了哈，足协呢，你说这事儿吧，也可能也挺有深意的哈。 哎、 足协第一时间呢，就向广州市足协发去了感谢函。 你看， 感谢这个协会为这个赛季联赛开展所做出的支持和帮助。 哎呦，是。 细思不叫极恐，细思极有意思哈。 是啊。 为什么指向广州市足协呢？哎，那接下来呢，关于广州队何去何从的情况，也有报道就说哈，在广州队陷入困境之后，有其他俱乐部和广州队球员进行过接洽，有意引进他们。尽管广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在采访当中表态说，决心把两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继续搞好，再创辉煌，但是球员们还是希望尽快能够完成股改，这样他们就可以依据股改的结果来去决定自己最终是留在广州呢， 哎呦， 还是去往北京呢？ 啊， 不是北京啊，就是去往其他的地方呢？ 哎呦，是啊，反正是想要来，说这些人，国安对谁能有兴趣吗？这些人。 嗯， 郑智、刘殿座、黄博文， 哎呦，这 廖立生、梅芳、邓涵文，你别说，还真都是有名有姓的人， 是的 啊，都属于大将级别的。 前几位就算了吧。 哎，是，反正这个热情这事儿也是相互得有热情才行。 对， 相互有热情叫啥？包括谈恋爱， 双向奔赴， 一拍即合， 双向奔现，对 啊，对，一方有热情那没有用。啊，另一方其实冷冰冰的，说你再有热情也没有用。 啊、对， 单相思。 嗯， 哎，我发现了，单相思要想追，把谁给追到手，那可是得花老大时间力量，包括什么金钱各个方面的事儿了啊。 啊，就是说这相枉有意，神女无情嘛。 哎呀，是啊， 你单相思有什么用啊？ 啊，是，或者现在也有的人是什么神女有意，相枉无情，也有这种事儿。 是的，是的。总而言之，这个爱都是双方的。 哎，是，爱也是平等的。当然，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运动员的选择啊是自由的，包括这个外援的选择，人家肯定是我喜欢哪个队有没有热情的事儿。深圳队的外援金特罗据说已经决定就离开球队了，跟申足协商解约，将会重返老东家河床队。啊，这金特罗可能也看到这个形势了，这开的工资没有以前那么多，咋办呢？啊，重新回到他曾经的这个舞台吧，河床队也是阿根廷的一支劲旅啊。 他是不是也实现了财务自由呢？ 哎，那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前几位什么艾克森实现的那么好吧？ 那也不老少挣了，肯定 啊。对呀、啊，那意思挣完钱以后，这热情就不足以前那么的厉害了，是吧？ 嗯嗯嗯嗯， 哎。 再来看一看李磊。李磊呢现在已经来到了草蜢，并且在今天完成了首训啊，看到照片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这支队伍呢现在也是陷入到了一些困境。他们今天重新集结了，也公布了接下来下半赛季的一些赛程。不过呢40名左右一线球员以及工作人员在今天也接受了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发现有3名检测人员的这个检测报告是呈阳性的，他们将会自行进行隔离。 哎， 草蜢下半赛季首场比赛是1月30号进行，对阵的是西勇。也希望这个李磊在草蜢呢可以一帆风顺。 哎呦，是刚到一个队，肯定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热情啊，这就想表现在场上。真的，这就是跟新人，比如刚到一个单位啊，那就想表现表现，是吧？证明了这选我的人眼光没有错。 哎， 也是。同样在一个新的平台实现自己的价值，李磊继续保持这样的一种热情多重要啊。 嗯， 当然这边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俱乐部啊，你说 哎，你说他是这个不热情吗？肯定不是啊，一年投入那么大，尤其是一些豪门，但是面对一些客观的因素的情况，一些困难，那咋办啊？说的就是曼这个拜仁队，但是曼联队最近好像也是不怎么样， 也都差不多的情况啊。拜仁说，哟，这是新冠满营了哈。 哎呦， 他们今天也发布通告了，说来自于加拿大的边后卫戴维斯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球队这5天左右哈，已经报告了第10例感染人员了。 哎呦， 那俱乐部呢已经确认说，这个本周末的德甲比赛啊，是不是得往后延一延了啊？打不了比赛了呀。拜仁目前已知感染新冠病毒并处在隔离状态的人员，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位戴维斯之外呢，还包括这个国脚萨内、法国球员帕梅卡诺、门将诺伊尔、法国边锋科曼、法国中场托利索，还有来自法国的后卫卢卡斯啊等等一系列吧。俱乐部呢也已经证实说，球队呢和联盟商议啊，这周末比赛就延了吧。二队是从12月10号起放假，目前还没有集结呢。据说这个根据联盟的规定显示，只要球队有15名球员可用，比赛就必须进行 啊。 这15人是个底线啊，15人底线，包括被禁赛和受伤的球员。 是， 哎，只要是您有15人。包括至少一名门将哈，您有15人，你这比赛就必须打 啊，必须得上。或者这15人，我看有队估计也凑不齐，咋办啊？我给想一辙， 哎， 找这个食堂的师傅，打饭的师傅都给算进去吧。 比赛还有法看吗？ 啊，所以说这个德甲的这个联盟规定啊，被有些球迷认为有点什么一刀切了呀， 太没有人情味了。 哎，是。啊，当然咱们继续给各位说说话题的事儿啊。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今天晚高峰2个小时，5点到7点，厦门康乐，说说您最近热情的事儿。这边大家的点赞助力都是相当热情，马上为您刷新一下目前为止的点赞助力榜。啊，在说之前再给各位说说这留言吧。我看各位怎么都说跟鱼有关的事儿啊。 嗯，还这鱼还没过去呢啊。 哎，是。啊，这鱼 聊吧聊吧聊吧，想聊我们就一块聊 啊。 一抹绿色就说炖带鱼汤泡米饭，哎呦，这够下饭的哈呀。 哎，炖带鱼 对， 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干炸带鱼，然后就大米粥吃多好吃啊？ 因为炖带鱼不有汤吗？ 啊， 有卤吗？ 啊，就是汤泡饭的意思啊。 对对对对 对 啊，泡饭确实是， 就吃一折螺 啊，是，但是 那不健康，容易吃多。 而且吃泡饭的朋友，我给您提一个建议啊，您得慢点来。泡饭它容易啊，一下就咽进去了，不利于您的消化，得嚼才行，就咀嚼。比如您吃什么粥也得咀嚼明白才行了。 哎呀，这话这么说哈，但到嘴边了，这吃起来都是， 哎呀，是太有热情了， 太香了， 太香了，是吧？ 呷哺嚼， 啊，是，就是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 哎， 是吧？ 说谁呢？ 哎，说我自己呢，我有时候吃饭就是囫囵吞枣的，哎，这吃进去了不知道啥味儿呢，这那能行吗？ 哎，红果说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金戈铁马， 哎， 看到你们就很高兴啊。 哎，谢谢您了啊。这边刚刚刷新好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3255，第三永远的儿媳妇儿，第四默默听专家评论，第五9489，第六1717，第七我叫出墨，第八马哥，第九爱吃水煮鱼，第十7298，第十一黑暗需要光明，第十二大辉698，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啊。彬彬有礼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对我养的热带鱼热情好像一把火， 哎呦， 啊，昨天大鱼生了小鱼，这是我热情很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恭喜您家添丁啦， 恭喜您家的鱼越来越多，年年有余啊。 嗯，是的。那在6点之后呢，我们将会6点10分的时候连线足球记者赵宇，6点40的时候将会去通话孙宝生孙大爷，那下个时段的节目也更加精彩哦。 没错，今天晚高峰2个小时厦门康乐陪伴着各位，说说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各位说说您热情的事儿吧。哎呀，咱俩这该空闲时间扇扇扇子了， 大家冷静冷静吧。 我们这个直播间今天热情像把火， 踩刹车啊！ 一会儿咱们继续聊回来。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香到不至于了 啊， 嗯， 吃啥补啥是吧？ 我就是觉得吃啥补啥， 哎，眼睛像鱼的眼睛一样， 哎，讨个好彩头，嗯， 哎，是，我突然想到了，有的鱼的眼睛，咱别学有的鱼的眼睛，有的鱼的眼睛吧，是 长一块了， 有点对眼儿，发现咱别学那种鱼的眼睛， 那就不吃了啊， 哎，是。啊，这边还有谁说了？永远的儿媳妇说了，每天抱孩子就很有热情。 嗯， 啊，您天天抱着自己的大胖小子、大胖闺女，多高兴啊，是吧？ 哎，是的。 哎，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说热情的事儿，啊，闲人北三和乐意酒还谁呀，啊？刚才我看到了，这都提到说曼联啊，最近好像是挺热闹的，跟热有关。嗯， 都热闹的，就快没人踢比赛了， 哎。曼联现在，而且吧，好像还遇到了一些什么。宫斗大剧， 嗯， 这俱乐部啊也是分门别类的，现在， 嗯， 分帮分派的， 是的，有什么就可能有教练帮和， 啊，队员帮 ，C 罗帮 啊，北三说的对， 嗯， 说曼联的博格巴本来就是一个坏事的人， 哎呦， 就愿意啊，特别的这个不好管 啊， 而且他还愿意啥，这叫什么法国帮， 哦， 足球的。曼联队有法国帮， 真的是这样， 哎，然后 C 罗去了呢 ，C 罗更不是一个。这个简单的点心 就是 啊，他呢是相当的这个事儿多的一个了。 C 罗可能恨不得都想当主教练了 啊，可不是吗， 嗯？ 所以再加上一个这个曼联这个主教练，还不是说那么特别压阵的感觉， 对，就更容易被什么越俎代庖。 哎， 你边上去看我的，嗯， 啊，可不是吗？啊，所以这个是最近好像也挺火热的一件事儿啊。 是的，是的。哎，今天还有一件火热的事儿呢，你看小德那事儿了吗？ 小德我看到了， 啊， 昨天咱俩介绍的时候， 昨天咱俩还说呢，说这个小人给小德这个法外开法，不是法外法外开恩了， 相当于豁免了什么的， 啊，对对对，就是给了他一个这个 额外的 pass 卡 啊，对， 哎，你打不打无所谓，反正你来吧， 啊，对呀， 啊啊，你给我澳网站台 啊，是啊， 嗯嗯， 你看咱俩都看出问题了，那 是的， 很多球迷肯定更看出来了， 果然人海关没让他进， 哎呦， 你看就说嘛，说这个澳大利亚海关就确认了，说。德约科维奇先生未能提供入境要求所需的证据，他的签证被取消了， 哎，是啊， 哎呦，然后就是他爸爸也不干了，因为他爸不是跟着去的嘛， 哎呦， 那不干那不行，这你把我们的扣留在这个小黑屋子里边，没有啊，就是在一间办公室里边一直询问了他很久， 是， 啊，关于这个你为什么没有带证件啊，怎么怎么地啊， 哎， 小德也非常的不高兴，据说呢这个海关部门在他抵达墨尔本之后对他的签证提出质疑，现在他的律师团队正在尝试推翻这个决定， 哎， 那么澳大利亚总理呢也就德约这个事儿表态了，说如果没有接种疫苗，那他就必须提供让人接受的证据，说明他是因为医学原因不能够接种疫苗， 哎， 如果没有证据，那么他不会有特殊待遇，只会搭下一班飞机回家而已， 而且这件事儿啊已经广为告知了，说实话他已经是被全球关注的一个事儿了， 嗯， 所以你看澳网包括澳大利亚的官方这边他必须得表态才行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塞尔维亚的媒体更关注这事儿了， 嗯， 就报道出来了说澳大利亚法律规定这次如果小德签证被撤销，那他未来三年有可能都不能前往澳网参加这比赛了， 要我说要是这次让他就这么打包回家了，那小德这辈子都不会去参加澳网了 啊，可不是吗，啊，把这巨星的心也伤了， 就 是 说起来我就气， 哎， 都到你家门口了，你不让我进去 啊？反正这事儿啊， 我再也不来你家了 啊。从法律角度、情感角度啊、理性角度各个角度，我看都有各种解读的事儿， 嗯， 啊。这两天看还有没有反转的事儿发生吧， 哎？我猜呀，我猜呀， 哎， 我猜呀，还是让他打 啊。有可能说那意思，哎，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后， 是 有可能让他打。 又说他这个身体哪儿不合适，不能打了。反正最后就肯定， 哎， 还是能参加澳网的，哎， 啊。是啊， 嗯， 因为有些球迷也说了，这小德不参加澳网，我们看球的热情都有可能会削减， 是 吧？是 的， 哎，这也可能是一个理由吧。 嗯， 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红果说了，2022年是体育大年。说到热情的事儿，有世界瞩目的冬奥会、冬残奥会，还有成都大学生运动会， 嗯， 杭州亚运会、卡塔尔世界杯也万众瞩目啊，游泳、女排、田径的世锦赛等等的，都是值得关注的、 嗯、 观看的比赛啊，热情充满了2022年呀、啊。 嗯，芸芸众生说我是芸芸众生，我20多年的听友啦。 哎呦， 谢谢您的热情，对于我们的喜爱。 哎，是您的热情啊，就是像小桥流水一般。缠缠绵绵到永远啊，细水长流，这种热情我们更加的喜欢。 哎，是，哎呀，孙东林说6点以后就是美食，晚些还有感情的事儿。 哎呦，是，咱们 节目非常热闹， 一屋全能把这事儿给一勺烩了啊、 嗯、 啊！当然，咱们一会儿10分左右啊， 大概两分钟之后将会为您带来一个连线。咱先说说篮球吧， 嗯， 好多朋友都关注篮球这件事儿啊，更多关注的我看是首钢队明天对辽宁晚上这场重头戏。 嗯， 咱们一会儿马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孙宝生孙大爷，前瞻一下明天晚上首钢队辽宁队这场重头戏。当然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北控和四川的比赛，也让孙老师跟我们说说吧，对这两场比赛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呀？ 哎，我刚还看有朋友说这个四川也不好打哈， 哎， 四川也赢过山东， 是 这球队也不好缠， 没错， 嗯， 而且四川队啊，人家管怎么着，人也曾经获得过一次 CBA 的联赛的冠军呢，是吧？ 嗯， 也属于冠军级别的球队，曾经的啊，这边咱们导播正在尝试连线孙大爷，咱们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吧。 是的，哎，在我们微博这边大家的热情也不减哈，也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 是， 背包客东子就说，二位有空可以尝尝这个哪哪哪的鱼，非常好吃，我百吃不厌。 哎呦，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去处。 是， 谢谢。 哎，说到鱼这事儿，我突然想起臭鳜鱼，好像挺好吃的。 安徽的臭鳜鱼，对， 名菜， 嗯， 啊，徽菜当中的最有名的一道菜了。 嗯，其实闻着臭，吃着很香了。 哎，是。 嗯， 这边唯有战斗他说了，小德不能搞特殊啊，啊，他说了这个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 嗯， 确实， 哎，小德用 Switch 对战吧，没有战， 小德这事儿反正，既然都闹到这个程度了，你说他这么大牌的一个人，一旦这次被拒了，面上过不去。 我觉得就是澳网，你这事儿你之前你就要说清楚了，什么情况能来， 哎， 什么情况不能来，别你开了 pass 卡，人海关不同意了 啊。对呀， 啊，那你们这是搞什么呢？ 啊，是就德约科维奇这边，他肯定他也有理由说，哎，你之前都说好了那意思啊，提前评估了什么就让我去的啊，结果一到了这个什么变脸了什么的， 嗯 啊，你看，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件事儿啊。还有好多新朋友来了，鱼子酱1775 ZT，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哎，我们全新改版了，就是四个月了啊，这节目， 哎， 大家新朋友逐渐的增多，我们晚间5点到7点晚高峰的节目夏萌康乐陪着各位，不只聊体育也聊生活的方方面面。 嗯，是的，有一位来自安徽的朋友，他叫米萨米亚吗？ 哎，是的， 我也不会念您的名字。这位米同学他说臭鳜鱼太咸了，我感觉我是安徽的，我都觉得它咸 啊，因为它事先是腌过的， 对， 腌制过的。 是的， 嗯， 啊，所以提到吃鱼这件事儿啊，我还是觉得水煮鱼啊，我觉得稍微油性大点儿。 是的， 哎，虽然叫水煮鱼，它里边放了好多的油啊， 就是油煮鱼，我觉得 啊，对呀， 啊， 而且我觉得它是应该油焦鱼， 嗯， 就是鱼的 油泼鱼 啊，对呀， 嗯，但是很香 啊，确实香， 是的， 哎，还是烤鱼最好， 烤鱼就是都算是重口味吧， 啊， 嗯， 烤鱼， 你吃烤鱼，你肯定还有里边再下点其他的菜什么的，对吧？ 下菜是下菜， 嗯， 但是我是一般来讲，我会吃什么呢？ 嗯。 比较清淡一点的， 哎，我刚想说呢，我给你推荐哈，这个 青椒什么什么的鱼， 嗨，天，我刚刚给你推荐的是什么呀？天目湖的鱼头， 哎，是， 这个鱼头炖豆腐，那汤色奶白奶白的， 哎，没错， 嗯， 我们导播室我现在没有连通孙宝生老师， 哦， 咱们先连一下赵宇，先说说足球方面啊， 是的，孙老师估计这会儿正在打球呢， 打球呢， 嗯， 我们这个4点多钟跟孙宝生老师联系了，说是特别有热情，街坊邻居天天打羽毛球， 哎， 嗯，打乒乓球什么换着来， 嗯， 哎呦， 乐意九也在说小德这个事儿，他说这是不是大牌都惯出来的呀？ 这个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小德这是惯出来的大牌哈， 没错， 肯定是人家澳网给他发了邀请函，让他去， 啊，对呀， 他才去的，不然人单枪匹马干嘛去啊？对不对？ 就是澳网那边相当于跟这个澳大利亚海关他俩之间没联系好，这事怎么处理，把小德放在中间了，我是认为是这么个事儿。 得罪人的到底是澳网这个组委会呢，还是另有其人呢？ 哎，是小德今天晚上跟他爸吃一顿来一顿烤鱼吧， 气死了。 哎，消消气儿，小德啊。好，这边咱们马上先连足球的部分，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来点评点评国足啊，据说马上要推出这个十分庞大的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宇你好啊。 康哥你好。 赵宇，这边的国足的名单怎么还没有千呼万唤使出来啊？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好像啊，据说这名单将会容纳到中国足球目前几乎所有的精英啊，出现在这50-60人的大名单当中。赵宇，你看好这个名单吗？ 我觉得这个名单可能大家也别太着急。我看前两天一直说，哎，今天发，明天发。足协其实也没有明确说，这前两天必须发这个名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像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可能这个名单上涉及的球员会很多。他得考量这个，比如说足协杯的比赛啊，有没有受伤啊，或者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吧。我觉得再等一等吧，可能是不是看明天有机会，有可能发这个名单，或者说今天比较晚的时候吧。我觉得这个名单，其实你招太多的人，只能是满足前期这个集训。你真正比如说到了日本，到了越南，你还是只能带这么30人左右吧，因为你到时候还会做一个减法。说实话，我觉得其实真正好的球员，我们也能大概能数出来这么一些，所以我觉得带50多人一起集训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集训的场地是有限的，集训的这个教练员是有限的，他你怎么把这么50-60人放到一块场地，或者说你放到两块场地，那总归是一个主教练，他怎么去带，这些都是问题。其实我个人并不支持组织这种40-50人、50-60人的这种集训。你就点最好的挑出那么30人左右，是吧？你到时候再做一个减法，出征之前再做一个减法就够了。你挑太多人，挑来挑去，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新意，还不如你就认为把你认为最好的选过来就行了。当然要说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在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一些年轻人啊，像高准翼啊，包括郭天宇等等，他是会进入到这个名单的。你比如说像其实像这个童磊，像这个单欢欢，我觉得也在备选当中。但是这些人他能不能跟着球队出去比赛，这又是一个问号。只能是说，你比如说他觉得在联赛当中表现不错，然后跟着国家队训练一下，集训一段时间，看一看，让教练更好的了解一下。但说实话，真正能跟着国家队去外边比赛的，基本上也不会逃脱出之前的这个大框架，因为咱们好的球员就这几个了。 哎，这边一抹绿色想问问赵宇啊，关于中超球队的事儿啊。他说了，这广州队的球员超市是不是已经开张了？刚才也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读了好几位的这个广州队现在比较有名有姓这些队员们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些队员是哪些有可能啊？比如说国安队啊，看有没有这个联系啊？这方面赵宇有没有信儿啊？ 这个可能现在说还有点早，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广州的这帮球员其实也在观望，因为现在接下来可能涉及到这个股权的改革呀、改变等等。如果说他们有更好的这个接手一方，那可能这些球员真正转会走的概率会变得很低。但如果说真的不行了、解散了，那可能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可能就是会这个开张啊、超市开张。到时候是那个自由身，是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操作起来空间就会比较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国安队跟哪些球员接触过，而且现在说实话，这些球员也没法做太多的这种承诺。所有的俱乐部，关于这种情况都不是很理想，他去哪儿都差不太多。如果说广州队有很好的这个接手方，那可能他继续留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备战下赛季也是正常的。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现在毕竟说这个可能还太早，一切决定因素就是广州队的命运。 哎，是这边我们还有听众默默听专家评论，想让赵宇老师给点评点评，说关于李可最近他也听到了一些消息和新闻，赵宇有没有关于李可未来的一个这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李可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是很难讲，因为说实话确实现在俱乐部有一些困难，如果说俱乐部没法更好的去解决这个困难，那可能李可接下来怎么走势都会受到影响，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陆籍球员、规划球员离开也都是正常的，因为在之前让他们入籍的时候可能签了一个比较高薪的合同，现在俱乐部遇到的困难，那你没法更理想的去支付，那可能就面对一个他是不是会离开的问题。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还是看俱乐部跟他的沟通吧。我也希望这些入籍球员能够顺利的回来备战新赛季的比赛，因为他们对于中国足球的帮助还是很明显。 是好，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咱们下回继续聊。赵宇 好嘞，再见。 再见。 哎呦，这有人关注到了夏萌刚才在猛扇扇子， 太热了，我们直播间太热情了。 哎呦，是啊，而且我们直播间的今天温度确实高点儿、 嗯、 啊，你这扇子要是芭蕉扇多好 啊，铁扇公主那芭蕉扇借我扇一扇。 哎呀，我觉得这个扇一扇也是解不了太多这个渴的哈。 哎，是，还得 没关系，就是烧起来吧。 啊，对呀、啊，大家对我们的点评、嗯，我们看到了，谢谢各位的这个优质的点评啊， 哎、 就像一杯凉茶一般润进了夏萌和康乐的心脾，沁人心脾呀、啊！谢谢您了。 是的，是的。哎呦，这个变局，说到了朝阳公园的冰场，新年之后就可以滑冰了啊！平时没多少人，可以去滑一滑。 哎呦，是， 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滑冰了 啊！滑冰，而且啊，我给各位讲， 嗯， 特别消耗卡路里。 是的， 我之前滑了两三次冰，我就感觉我腿怎么变细了呢？ 真假的？ 真的， 我也去滑 啊。然后第二天多吃一顿红烧肉，哎， 又回来了。 回来怎么 吃顿烤鱼全回来了。 哎，看来这是运动还是太少缺乏运动热情不行啊，各位啊，有朋友天天听节目，必须把运动热情得带动出来才行、啊 哎、是的是的。 哎， 还有这个孙东林刚刚就着这个赵宇老师的话说啊，他说这老师说的真对，人再多没用，得找到合适有能力的才行。 哎呦， 嗯 啊，确实是因为这个啊，中国足球这些人我总结出来这么多年、 嗯、 扒拉来扒拉去就这一堆一块的， 嗯， 就这些人、嗯、真的 怎么说呢，就 找不出来谁 了，觉得就要么就是把大家都圈一块，然后看看谁的热情高涨，谁愿意在这个接下来的比赛里边展现自我。 是 啊， 那这个得 应该 主教练李霄鹏指导，每个队员肯定都得谈心。 嗯 啊，第一天来队的大家谈谈心， 这领导刚上任都会这样吗？ 哎，是，你有什么 聊一聊谈一谈，你有什么远大目标 啊，你有什么诉求 对对对， 你有没有不开心的事儿、 嗯、 我能为你解决什么后顾之忧等等的。 对， 然后都解决完之后了，最后问你一句，你能热情的为我在场上拼命吗？然后队员都说了，那必须的呀。 哎，是的，估计也就是这个想法把大家先都召集起来。 哎，是， 看看谁有热情谁有能力，慢慢往下筛吧。 哎，是、但是 嗯、 说实话，就刚才我都已经说过这观点了，都差不了特别多。 嗯 啊，不至于说漏掉了哪颗遗珠。哎，中国足球比如说，哎呀，我们像这个寻找珍珠一样在海滩的沙子里边、 嗯、 你说能把哪颗珍珠给漏掉，不存在这个事儿，各位。 嗯， 都基本能有的人，中国足球有这么多人。 哎 哎，是， 哎，希望大家呢也能多多支持国足哈。爱好者这位朋友，哟，爱好者好像不怎么留言哈，您是不是在潜水呢、 啊、是。 哎呦，他看1908就有点看不过去了，说1908你不干家务不做饭也不吃饭吗？歇会儿让我们也点点吧。 哎呦，是，1908太厉害了。 1908是修仙的 啊。是、嗯、1908关键是他家1908媳妇儿特别好、啊、 是的，把这些事儿都给他这个照顾到了。 哎，是啊，而且还支持1908听节目点赞、嗯、而且1908呢特别好，还拉了他女儿前两天一起来听节目。 哎， 太够意思了 1908非常的幸福啊。 哎，是， 大家知道我们热，都给我们发了照片给我们解渴，你看这个冰镇的什么饮料， 这是柠檬茶。 哎，我们就这个人说画眉止渴，我们就看图止渴吧。 哎，是啊，等还有这是送一桶冰镇冰红茶的女生宿舍， 谢谢。 哎，谢谢各位都非常有热情啊、嗯、这些天的点赞助力，看一下目前这一时段点赞助力榜最新情况，来刷新一下。排名第一的依然是1908，第二3255，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默默听专家，第五1717，第六9489，第七爱吃水煮鱼，第八我叫舒墨，第九7298，第十黑暗需要光明，第十一马哥，第十二大辉698。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在6:40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孙老师对于篮球运动是相当具有热情的，让他来给我们前瞻一下明天晚上的重头戏，首钢对辽宁队的比赛啊。另外今天晚上还有北控对四川，也让孙老师一会儿40左右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提到热情这件事儿啊，啊，我是一直觉得有些人好像性格就自带热情的感觉。 嗯，性格外向的，性格奔放的 啊，甚至有些人来熟的，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人来疯的？ 对呀、啊，比如刚见第一面，跟谁都能够热热乎乎的。 哎、亲，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啊，对呀、啊嗯， 亲，你又瘦了 啊？是啊，亲， 瘦喽。 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饭吧，是吧？ 哎、是的，是的。 哎，热情如火一般 啊。对，也希望大家呢，生活当中总能遇到热情如火对待我们的人。 哎，这种人就像什么叫热爱105度的你， 嗯、 像这歌唱的一样。 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一杯青春的蒸馏水。 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好的，各位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欢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咱们今天聊一聊，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说说热情这个事儿啊。 嗯，说到热情，哎呦，大家都把热情给到了今天晚上的北控。默默听专家点评就说，今晚北控参考首钢一样，限制好哈达迪就稳了。 哈达迪，哎呀，这哥们儿怎么打得还 这 么好啊？ 这老哥们儿啊， 是啊， 多少个赛季了，还都是他、嗯。 哎，哈达迪让我总能想起一个人物， 嗯， 这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哎，包括现在也有的街霸那游戏， 嗯， 就是 How are you going 就那游戏， 叫拳皇吗？啊，不是，叫街头霸王， 街头霸王， 对对对， 里边有个角色长臂， 嗯。 这手会伸长伸短的那个还吐火的啊 ，Yuja Pei Yuja Hair 就那个角色， 哦、 就这个哈达迪总让我感觉长得特像那人，而且他也是长手长脚的、 嗯嗯、 大个儿。 老马在对付哈达迪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些心得吧？ 是，那打球那会儿肯定他有心得， 就是 啊，但是说这个哈达迪这种大个儿在禁区里边一杵着，这护框能力天然的优势啊，我这不用动都行，俩手一张开。哎呀，好像这真得提醒啊！今天晚上这个三宁啊，啊，加上张帆啊，就别那么的往里边冲了啊！冲进去万一被人盖一个咋办？ 不是他不老的吗？他体能不下降的吗？ 哎，是他就是体能对体能不行咋办？他脚步不行， 哎， 脚步是他弱点，所以咱最好呢快速的运转这个球， 嗯， 不断的运转把它调动出来就行。哎，是啊， 我说的容易啊，我就是嘴热闹。 哎，是，看是怎么溜这个哈达迪。哈达迪心想了，我知道你们要溜我，我这老虎不出洞，我就在这守着， 哎、 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就在我这一亩三分地等你们进来。 哎，是，所以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北控外线得开才行。 嗯， 一旦对方高中锋老虎不出洞，那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你得点点开花，把它给勾引出来了。 嗯， 你看 说的好俏，他说老马加油，为北控加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俏肯定会看的 啊。是，这边还有功底之王卡努特这朋友，他说了，哎呀，刚才这歌唱的不错，有点功底呀、啊，等等等等的。哎，是我们对于节目的热情有时候都融在这歌里了。 哎，先生北三说，我把热情放在了滑冰这件事情上。 哎呦， 哎，因为我们自家兄弟做的这个冰鞋，不过太可惜，我是大平足，滑不了一会儿就这个脚心疼 啊，得注意了。 后来就拉倒了。 哎，量力而行，比啥都强。 哎、是的， 先生北三他说了，康乐，你说滑冰。怎么你还腿变细了？滑冰怎么腿就细？真的，站时间长了腿都细。是， 哎，我推荐你我的那个办公桌 啊，是厦门这为了腿细特意弄一个这站着的办公桌， 升降办公桌啊，站着办公。 哎，另外以后也推荐各位啊，这以后。通勤啊，比如坐公交坐地铁你就站着吧，别总坐着了。 哎，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能站就站。 哎，是，站着腿可细了， 能站绝不坐。 哎，是啊，当然这边这滑冰得是任何的运动我觉得啊，想起到这个健身减肥的效果这持之以恒才行。 嗯 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哎， 另外您迈出腿了但没有管住嘴可能作用也不大。 嗯， 哎呀，这个俏好多朋友都在给俏加油啊、 哎、 说这个北控今天得赢，俏就开心了。 是俏是这屋的北控的球迷啊， 老马的球迷， 哎，是铁粉啊，铁粉，我们经常说谁谁是铁粉，这就是一个热情的代名词了。 嗯嗯 啊，就是已经不管成绩啥样都支持了， 是 吧？ 哎、 是 的，我就喜欢你，没有理由，你怎么样我都爱。 哎、是啊，就像刚才这歌唱的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哎、呀 是吧？说的就是 老马的笑容， 马不理，马不理至于俏、嗯，相当于超级偶像般的笑容，都没马不理的甜呢。 3255也说，这个哈达迪岁数大了啊，也只能在篮下待一待了，没那么大的威胁力，大家甭怕他 啊。是、嗯，反正哈达迪啊，就是你别小看他。你觉得他确实是脚步啊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这球员我觉得也贵在年纪大， 他手大，关键是、 啊、手也大啊，年纪大了就有经验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队员啊，像冲，我觉得北控一会儿上去先冲一会儿， 嗯， 哎，觉得卡拉迪要防不住那行，不断的往那个禁区里边先冲击他，造他杀伤，他一般动作慢了容易犯规， 嗯， 给他罚下去，这一点达不到呢，咱们就是顺便转移一下，由主攻内线转到攻外线，三分球得刷刷的出来才行。 哎呀，康乐乐你好厉害啊！要我说，老马应该找你当助教。 老马当助教找我的话，北控早进季后赛了。 真的？赶紧发简历，赶紧发简历。 因为我翻译的还有点功底，曾经。 哎，可以可以啊！ 现在反正都忘了差不多少了，但是我估计啊，一旦我当马布里的这个翻译 啊，当翻译你就甘于当个翻译呀、啊哎？你得助教啊！ 是我这是。我跟马布里比如生活2周时间，我估计我口语就练回来了、 嗯、是的， 哎，因为我对语言都天生，我对语言就有一种热情。 怎么还在语言这事儿？助教啊， 啊，助教，反正 刚刚那一堆那一波战术安排杠杆， 哎， 嗯，66的 啊，是，反正干啥都得有热情啊。 是的是的， 我估计我这热情也能感动马布里。马布里说，康乐你有啥要求我都给你解决了。啊，我说马布里说，我最大的要求现在就缺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呢。 哎呀哎呀， 马布里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 马布里 说， 马布里说，我就知冷知热，你来吧小子。 再往下说，俏该吃醋了啊。 哎，是啊，咱这屋昨天还聊这个争风吃醋那事儿呢，是吧、 嗯、 今天我看各位朋友都好了，也不打架了， 哎，挺好的。我就觉得这个咱们聊天室里边就得是这个节奏，这个氛围。 哎，是啊，哎，就是有朋友就为了自己的喜欢的球队争风吃醋，这个就是一种热情的展现、 嗯、 但是我们给您提建议了，喜欢哪个队就为某个队加油就行了、 嗯、 不要贬损其他的球队，这样咱就是屋里多和谐，是吧、 嗯、 萝卜白菜，您爱您的萝卜炒肉，他爱他的酸菜白肉啊，都不耽误。 是的，这个阿昭也说，很负责任的说一句啊，现在冰场上只要站住了，浑身都得使劲儿，所以真的是减肥， 绝对减肥、 哎、 就是真的。您想想，您在冰场蹲那一会儿，您的这个固定就像蹲马步一样、 嗯、 啊！各位有没有像康乐从小练过武术的？我这马步蹲的可好了，从小童子功啊，武术当然我当年也是这个舞刀弄剑的，小时候 不，你这身高不行，你太高了， 5、6岁那会儿 啊，重心会不稳。 哎，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最锻炼人的。我现在没事还蹲蹲马步呢，特别锻炼。 哎，今儿北三说，康乐，老马有好几个闺女呢，你考虑不？ 哎呀。我是可以先教教他中文吧、 哎、这一下就给你又牵了一段红线哈，一段姻缘，跨国姻缘、 哎、是他是那意思、 嗯、 这乡女有意啊，不是什么 乡王 啊，乡王有意， 你是乡王还是神女 啊，神女无情、 嗯、 啊，反正这个东西是相互得愿意才行。 嗯嗯嗯 啊，若愚又给我们这是奉献了南京的小馄饨， 是的， 这是夏萌同学的小老乡。 哎呦，阿瑶了有啊 啊， 嗯， 这都是你看，都暗号都打上了。 你没听懂吧？就是问你要不要辣椒油 啊？这意思啊？那我必须得要啊！我之前啊，几年之前采访南京的青年奥运会时候，我每到南京餐厅去，哎呦，真好吃南京的菜。 来点儿，来点儿 啊！是啊，全调料都给我齐全点儿， 加点儿，加点儿。 而南京人特别热情，当时。 哎，是的，南京人号称是南方的东北人。 哎，是啊，啊，每位都特别热情，给我这个量都特别大，我都吃撑了。 哎呀， 我就从南京那会儿开始，八块腹肌。 逐渐消解为一块腹肌了、 啊。找到源头了，找到源头了。 哎，是、 嗯、 啊，你看， 再去趟南京，把这八块腹肌找回来。 哎，是，我还找那家，我说你得对我负责呀， 哎、 是吧？ 风吹麦浪，你看看，刚说完八块腹肌，说完减肥的事儿，就给我们发了日常美食记录啊，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确实闪着光。 烤鱼， 我们也流着口水呢。 而且我跟您讲啊，烤鱼其实它这个热量，我分析啊，这鱼本身没多大热量， 就是油。 另外一个啥呢？ 嗯， 吃烤鱼下饭，各位。 嗯， 我吃烤鱼必须得三碗大米饭。 行了，以后甭吃了。 啊，对呀、啊，这个东西米饭的什么的，这就是热量啊，对不对？ 嗯，达盖尔说这炒的八爪鱼啊，是蒜苗炒八爪鱼， 这更下饭了。 真、哎、的天哪，还让不让我们上节目了？ 哎、烤鱿鱼也是更下饭的。 哎 哎，你看大家对于不只是对体育有热情，对吃的太有热情了。 嗯， 啊，所以以后。哎，我突然奇思妙想一下，以后咱们的转播能不能一边播着体育比赛啊，一边比如说每到暂停时分，咔出来一顿大餐什么的 啊、 嗯，给各位介绍十秒钟。 哎，顺便这个吃播了啊。 哎，对，比如说球迷正在这个吃的饭啊，十秒钟突然展示出来， 嗯， 挺有意思的，体育跟美食的一个结合、哎。 有这个什么爱心上镜头， 哎， 就是这中场休息的时候咔拍对情侣，大家可以亲亲抱抱举高高。 有 啊，也有这个咔一下看场边谁在嗑瓜子， 哎，就是那个爱心镜头啊，大家、 啊、对 啊，那个叫什么？叫英语叫 kiss camera， 对对对 啊，亲吻的镜头 啊，我们也来个 eat camera， 哎，然后但也有特别尬的时候出现， 对， 给俩人放同一框了，结果一方特别愿意，哎呀。美滋滋的，就是在享受。 我那天看着 NBA 赛场上嘛， 啊， 结果这个女生要男生来给她主动表示表示，男生就默默转过了头， 对、啊， 然后那大嘴巴子， 是， 嗯， 啊，那意思是说，走，跟我进屋， 哎，不过了，不过了啊， 哎，回家好好的商量商量咋办吧，是吧？ 收拾收拾，嗯， 哎，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节目《金戈铁马》，今天咱们说说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说说热情的事儿。邢楠说了，哎呀，这又聊到了吃的，他的热情太高了，但是现在还没到家呢、嗯、感觉好饿呀。 哎，是哟，这事儿吧有几天没提了啊，晨晨提的这事儿，说老马、啊 哎、 怎么怎么着，然后那个呵呵唱歌的那位啊 啊是、 不是不是啊 啊是 主教练的事儿呢 啊 啊， 反正把老马跟唱歌那位都联系起来了、嗯、是啊，你这哎呀，关于老马好像有点传闻。 嗯， 俏他说了，北控今晚一定要稳住啊，那意思。要我稳不住的话，那老马是不是就像晨晨说的，这就发生这种事儿了？ 我觉得晚上今天晚上北控肯定赢 啊，帅位可能有这不保的可能性啊。 然后这个传闻不攻自破。 哎，是，所以主教练往往打球就最有热情的是什么？哎，当着这个主教练的位置有威胁的时候， 嗯， 啊、太有热情了，是吧？ 嗯。 哎，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跟厦门康乐互动聊天吧。看一下这时段的我们的点赞助力吧，最新情况刷新一下。看这时段1908是否退位一下？好，第一名还是1908。 哎，他半天没有发言了，估计就在忙着这事儿、 哎。是第二名3255YY，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默默听专家评论，第五1717，第六9489，第七我叫舒墨，第八爱吃水煮鱼，第九7298。第十我在朝阳，第十一黑暗需要光明，第十二马哥，感谢各位大力点赞支持。 嗯， 我们马上一段片尾广告之后，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咱们一会儿聊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热情哈，热情似火还在继续。 热情这件事儿啊，少不了咱们连线嘉宾的各种演绎。 嗯， 嘉宾我觉得就太热情了， 观点的碰撞 啊。对呀、啊，这碰撞多热情啊，热乎乎的。咱们趁热赶紧连线一下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胜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哎呀，孙老师刚刚打完球。赶紧跟我们连线啊！这边有朋友想让孙老师首先说一说对于北控队啊，最近的一个评估，包括还有朋友提到这个马布里的事儿等等。今天晚上北控将会对四川，首先让孙老师简单跟我们说说您对北控的比赛的一个评估吧。 这个北控队还是不是特别稳定吧？有些队员这个进步挺大，但是呢，这个打的时候在控制局面上来讲，总的来说。不是特别的好，也是有起伏吧。我个人认为马布里作为一个教练呢，从队员转身角色转换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也要在比赛当中去学习吧。这个临场指挥呀、啊，什么这那的，你像他有时候还要先掏出来这个卡片之类的看一看，是吧？这是说明他作为教练来讲，这个还不是那个成竹在胸，遇到一些情况还要梳理梳理自己的思路，所以我觉得北控队应该是，反正有的球打的也不错啊，但是把48分钟的比赛打好，把该拿下的比赛拿下来，同样也是面临着一些考验吧。 嗯，是的，当然我们再转回到北京首钢男篮，在明天晚上重头戏啊，这是首钢队将会对阵目前联盟实力最强的辽篮辽宁队，这孙老师也给我们前瞻一下吧。首钢队，您觉得在面对辽宁队的情况之下，像是中锋的对比，包括后卫的对比，前锋的对比，首钢队在哪些方面会占到某些便宜呢？ 我觉得便宜恐怕挺难占的。首先啊，现在来看这个，从实力来讲，应该辽宁队是占上风，是吧？这场比赛我觉得是6-4开，所以要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呢，实在是这个对方的整体实力是在对方之下，但是也不是差的特别远。那么就是关键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引以为对方有威胁的是双塔。但是对方你看韩德君呀、朱荣镇呢，还有外援，所以也并不弱，富豪什么这那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怎么发挥我们的优势，这是一个。第二点呢，我就觉得还是要坚持节奏。上次咱们输给那谁那场球呢，山西就是跟着人家节奏打，以攻对攻，是吧？这不是咱们的路子，你跟辽宁队打就得磨，是吧？因为辽宁队擅长打快速反击。像郭艾伦这个打追着你屁股打，是吧？个人突破呀等等，这节奏来讲，另外他们辽宁传统就是头抢，是吧？前场篮板球冲抢，另外呢，现在辽宁的状态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上吧，所以我觉得要打咱们自己的节奏。那防守来讲呢，那甭说了，是吧？就是抓住对方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郭艾伦呢，他一般的来讲，在掌控大局上来讲，我觉得他不如赵继伟，他就是突破，主要突破过人，一个过一个过两个，他都觉得不过瘾。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他打这国际比赛，就往那看出，人家帮忙一堵，你撞人墙上，球也传不出去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对他的冲击力你还不能低估。防守来讲有所重点，就辽宁队来看呢，就外边也有篮子，是吧？整体来看，队伍来讲，这个年轻的还是比较多，是吧？跟咱们不一样，咱们这虽然看起来人也挺多，你比如打吉林，我们也上12个，他们也上了11个，但是呢，他们后来是放弃了，平常不上场的上来了，所以这个来讲，就是我们占了，一个是防死了这个 这个琼斯吧，再一个就是多人占这个打球。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就给亚尼斯啊提出一个这个要求了，就是说你得调整好人员和体力，这个搭配很重要。你像林书豪，你让他打更长的时间是吧，不行，你他虽然状态在恢复吧，是吧，在掌控节奏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反正这场球不乐观，我觉得是特别是开局吧，你能够跟他咬着是吧，秃噜的不多是吧，可能在中间啊或者在末节啊得反攻一下可能还有点戏，如果开始就秃噜了，特别前半场两节如果分差就给拉开就不好闹了。然后总体来看，我觉得这场球应该说上次打人趁着三个国手都没回来是吧，不打我们赢了20多分，但是这人真回来真到正天了，肯定是人家上次辽宁队杨明放你一场就知道我下一场我能拿回来。 哎，是，而且对于这个强队来讲啊，他这个像辽宁队这级别的，我分析他这个心理啊，如果说再出个首钢队的话，那赛季被双杀了，那他这个面上肯定不好过。 对， 所以明天这比赛辽宁队肯定是倾其全力，这不会有任何的保留啊。首钢队这边呢，当然了啊，也是四年三冠这个底蕴的这个冠军级别球队，肯定刚开始不可能认怂，不可能说怎么样，哎，真刀真枪拉出来溜一溜，正好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就跟目前联盟最高球队去对比一下，就对方现在应该是联盟顶级配置最强的球队了，比如说辽宁队是100分啊，咱们看看首钢队衡量一下自己能打多少分，有助于未来更好的一个调节啊。孙老师，您觉得这个亚尼斯所谓的这个之前啊，他有一段想要变得打快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未来是否会就是再变回去就原来的那种比较慢的节奏呢？ 我觉得其实什么时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你看对手是吧，哎，咱们进攻加快进攻投篮节奏，哎，咱们能占便宜那你就这么打是吧，你看跟山西吧，到最后咱们上该防的时候防不上去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还是看对手，另外还是审时度势，你看比赛的进程情况是吧，哎，这种打法对我们有利是吧，我们就先打的，出现困难发现问题了就要做一些调整。总体来说就像咱们这那你讲了，除了这个谁那个范子明之外，这第一套主力阵容都是三十岁以上，那你这体能首先就是问题，你能不能保证你整个这个都是这么快打快冲，这是一。二一个呢，防守还是一定要重视，这篮球就是两方面组成的，一守一攻是吧，你光攻不守不行，光守不攻也不行，特别对辽宁队这样的比强大的对手吧，现在他们真是正在风头正劲，所以我觉得首钢队来讲还是应该把困难呀估计的充分一些个，对临场应变的方案呢多做几个，我觉得重点呢还是要把人员和体能调整好，这是主要的。 是的， 嗯，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成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哎呦，这边大家都听得挺过瘾的，孙老师这分析啊， 既聊了北控，也说到了首钢。 哎，是聊到热情这件事啊，还有朋友说了，这乐意酒他说这个辽宁队下场比赛他预估会挺热情的啊，他说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辽宁队估计会精英尽显，火力全开。 嗯， 这确实是啊，就是我觉得辽宁这个队啊，他不可能说让你双杀，他心里肯定不想被双杀。 哎，我觉得碰到一个对手，我把我自己那点家底全都拿出来，也是显示出对于这名对手的尊重嘛。 哎，是，首钢队这边也是好好练一练，明天比赛当真刀真枪打一打，因为跟辽宁队比啊，他是你可以感受到一种什么半决赛总决赛级别，我是季后赛这个级别的对抗， 提前看了哈， 啊，就是提前预判一判，看看咱们到底缺啥少啥，还有这么长时间可以补充补充啊。 哎，时尚2019这位朋友说喜欢而去研究它，把热爱变成热情。 哎呦，真好啊！ 这是他对热情的理解。 哎，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们往往比如说热爱一件事啊，可能热爱的时间长了，有的热情消解了。 是的， 还真有 啊。 啊，比 如 说，你看， 去保鲜呢，延长保鲜期呢？ 是啊，始终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存在。就像我们这屋的很多球迷， 哎，你说看球看好几十年，咋还是这么热情啊？ 那、哎、肯定有这个， 你这么厉害呢？ 哎， 是。 当然了，俱乐部也要不停的创造好成绩，取得自我突破，哎，来留住球迷的心。 哎，没错，这边大家都在聊着，继续聊，咱们给各位分享分享今天热搜上的一些消息，好像是关注到了。买票的事儿和退票的事儿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呀！ 马上要这个春运了嘛、 哎， 那么大家呢这段时间也要去关注12306咱们这个买火车票的官方的渠道，也给大家提个醒儿。现在呢12306网站呢也包含这个手机客户端哈、 哎， 售票服务时间呢原来是凌晨5点到晚上11点，现在延长了哈，延长到了5点到凌晨1点。同时呢也提供24小时的互联网退票服务，退票截止时间由这个乘车站开车前25分钟延长到开车前，并且还新增加了12306客户端免登录退票渠道。还有在候补票方面呢，最晚截止时间由开车前6小时调整为2小时啊。 哎， 值得关注的就是春运马上就要到了，今年铁路春运自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一共40天。预计呢，这个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安排，1月3号，这个铁路部门开始发售2022年春运火车票啊。这一段时间、 哎， 大家如果打算春节期间要出去玩啊，或者这个去外地的话，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春运火车票了啊。 哎，没错，而且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包括搜索啊，您这个当地的这防疫的这措施什么什么的、 嗯、 啊，要不要核酸检测等等，这事儿您都得查明白才行， 千万不能自己任意涂改核酸检测啊。之前我们说过这些消息的哈、 哎、没错啊。当然今天热搜上面还有一条这个事儿啊，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所谓的土方啊偏方啊，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还挺青睐的，但是看到今天热搜了，外婆给10个月的婴儿刮痧，导致这婴儿面部溃烂，引发了广大网友的一个热议。这事儿发生在湖南某一个县城。 嗯， 这名10个月大的女婴住院9天之后回家呢，出现反复咳嗽、发烧、吃药都未好情况之下，这个外婆就她姥姥， 嗯， 心急心疼，怎么办呢？拿这个银戒指还有蛋清啊，自行就按照这个所谓的偏方给孩子额头部位就刮痧。啊，那意思说所谓的想要驱寒气，但孩子没好反而又加重了、 嗯、 所以相关的这个专家也是表示，皮肤局部感染破损之后处理不当会引起局部化脓的反应，而且因为细菌是可以进入血液的，最严重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个细菌如果多了的话会引起败血症啊，恰好这个小朋友还是很幸运，护理的比较及时，没有引起败血症，目前恢复的还可以。专家还提醒，土法还有一些偏方不一定是完全有科学性的，身体有小的毛病的时候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选择最合适的诊疗方案呀。 现在这个就医那么方便、啊 哎、 干嘛不去医院呢？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更气人的，说孩子就玩玩具不小心吞下去一个小磁铁 啊， 你赶紧去医院啊，不非得在家吃韭菜 啊， 韭菜能够把这个磁铁怎么怎么着 哎、呦 给弄化了， 那可不行， 这多可笑啊。 是、 嗯、 是，尤其是这个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拿不出来了，医院专门有这个异物的相对的这个科、 嗯、 特别容易，我之前看好多热搜了，自己解决不了的也跟吃鱼有关的，有的吃鱼 卡 鱼刺 了， 刺， 对对对， 哎呀，又喝醋、啊、喝水吃馒头玩意咽都不好使，结果到医院了，医生3分钟之内给解决了。 嗯，是的，尤其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有的时候小孩玩玩具的时候吃了点什么吞了点什么啊，首先要学的就是那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哎、 这些什么吃韭菜啊刮痧什么，这哎， 对， 行了， 是这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尊重科学才行啊、 嗯、另外呢也给大家关注，同样也是和小朋友这个上幼儿园有关的，今天上午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开幕，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做政府工作报告，他说坚持五育并举，深化双减工作，完善学校考评机制，加强教育督导，促进学生养成体育运动习惯，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到3岁的幼儿，加快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国家邮政局全面推进减污降碳相关的情况，今年我国可以循环快递箱将会达到1000万个了，这是关于绿色环保的事儿。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给大家说一说哈，最近一段时间，哎，刚刚有朋友说朝阳公园的冰场开冰了哈， 哎呦真好。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呢，这个北京的有些水域哈还没有完全封冻的，着急在湖面上滑冰的朋友还是要再耐心的等一等，千千万万不要因为贪玩去滑野冰，那个非常危险的啊， 是， 一切都以这个公园的告示为准。 哎，另外也关注到的是，这是跟吃的有关的，哎呦这太美食了， 是 河南美食， 炒饼丝，就是炒饼 啊，炒饼丝儿、能炒成金黄色的，那肯定得加鸡蛋啊， 对， 啊、这是。叫独创的三湿三干加鸡蛋做法，精心炒制，受到了广大食客的青睐啊！就这个炒饼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相关这个叫黄金炒饼， 河南安阳的。 哎，是这个炒饼， 那儿过年都得吃这道菜 啊！这个我今天研究研究，我特别爱吃炒饼， 我也爱吃炒饼 啊！据说煎炒之后，这饼丝放青菜、大葱，盖锅焖饼，十多分钟之后。炒出的饼就是非常的香，而且不腻，吃上一口回味悠长啊！ 哎，咱俩跟这儿这个相互伤害干嘛呢？ 啊，咱俩对这个感情特别有热情，对美食也特别有热情啊！ 哎，是的，哎，刚刚说到这个热情哈，大家是不是乐意酒红红火火，热情似红酒？给我们发一张这个，来一杯助助兴啊！ 哎呦， 您这是82年的拉菲吗？ 啊，对， 您这个醒酒器不错啊！ 是，喝点酒挺好的，别喝多了就行啊！ 嗯， 啊，当然我们对感情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热情啊，这尤其是突然有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对生活充满热情之后，生活回馈给了我们也是一个什么热情的拥抱。 嗯， 好像你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对某一件事物倾注很多的力量，但是没有回馈啊，怎么回事？不要灰心丧气，突然的自我可能。突然一瞬间您就发现了，哎呀，生活给您带来了一个惊喜。 哎呀，这歌我喜欢， 这首《突然的自我》送给热情的各位。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 把开怀 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 书尽相逢 等不完守候，好的，这首《突然自我》送给各位啊。生活当中，如果您总是充满热情的话，我觉得生活有一天肯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嗯， 突然给你一个惊喜啊！大家别总失去信心。我看刚才还有朋友说到最近不太顺的事儿啊。 哎呀，我看到关老爷问了，说这戒指拿不下来了，去哪儿管用呢？ 这自己肥皂。 对，如果我觉得您在家哈，各种各样的方法也都使用了，肥皂滑呀，或者那个什么塞一个丝绸在里边滑出来，这该用的都用，都不行的话，您打119火警吧。 肥皂这个应该管用吧？ 嗯。 再有一个，您这个放长线钓大鱼，减肥，瘦个10斤，看您手指头能瘦点不？ 他可能已经累死了。 哎，是 拿不行了啊。 啊，或者说这个戒指，您到哪个这个金店去试这戒指？哎呀，拿不下来咋办啊？ 哎呀，那就这买呗。 放心，店员肯定能帮您拿下来。 哎，店员高兴了，店员说我也拿不下来，您就带回去吧啊。 哎，是， 来把钱留下来。 这边大漠胡杨他说了，他一直有热情的是想弹钢琴。 嗯。 梦想有一架钢琴，今年终于实现了对钢琴的热情，而且对太极拳还有热情。 哎呦喂， 厉害了。 嗯， 还有生旦净末你，看到您发的最近不太顺利的事儿，但是您对于生活的热情啊一定不能减。 嗯，